真心这世界，走得多快，爱已是变游戏，像末世之中的挣扎，种种抑压，错对有谁吗？谁让每个灵魂都有自由？睁开双眼，去感受，来让每个孩童都有未来。可不可以助他呼吸与成长？想有一天可有一天共你。